攻读《格林多前书》第八章，只论祭邪神的肉，我们知道，我们都有知识，但知识只会使人傲慢自大，爱德才能益人。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，这是他还不知道他该怎样知道。然而谁若爱天主，这人才为天主所认识。只论吃祭邪神的肉，我们知道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，也知道除了一个天主外没有什么神。因为虽然有称为神的，或在天上或在地下，就如那许多神和许多主，可是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，就是圣父，万物都出于他，而我们也归于他。也只有一个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借他而有，我们也借他而有。不过这种知识不是人人都有的，有些人知道如今因拜惯了邪神，以为所吃的是祭邪神的肉，因为他们的良心软弱，就受了玷污。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取悦于天主，我们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。但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这自由的抉择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。因为如果有人看见你这有知识的在邪神庙里作戏，他的良心若是软弱，岂不受到鼓励而去吃祭邪神的肉吗？那么这软弱的人，基督为他而死的弟兄，也就因了你的知识而丧亡。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们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为此，倘若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。